锵锵三人行。刚才我还夸咱们义军，我昨天看这个节目，他穿上那身盔甲一样的衣服，哎，我觉得我豁然一个女政治家，我觉得你真是，你可怜生在这块土地上，要不然你是有造就的，真的。 只能做逃亡的。 不是，尤其是义军就是穿着那个，我发现女的不能穿硬西装。你穿上那种西装之后啊，你一说这首饰，我觉得 Trump 好家伙，我一下我觉得好像希拉里，哎， 就是落选的那个， 那不是。 希拉里这次很惨，你知道他去参加就职典礼，穿的是他原来准备自己就职穿的衣服，多惨你说。 但是我看的那个更逗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川普带着全家人往这儿走，然后呢克林顿老毛病又犯了，白头发克林顿这 真的假的，其实那么。 然后呢，哎。本来我也以为是假的，可是我认真研究了希拉里意味深长的看克林顿的眼神儿，我认为有50%的可能克林顿看的就是床破的女儿，因为希拉里当时你看希拉里，哎，女人你就看希拉里就是 我觉得他是看床破的，因为床破的女儿跟他有点撞衫，两个人穿的都是白的，就希拉里和床破的女儿都是白的，还有一点点那个边的裁剪有点像，而且他们俩都喜欢那个牌子的，我不说了。但是不管不，我觉得那时候男的都盯着看他很正常吧？你们肯定也在看吧？ 对啊，看非常正常。哎，我倒没注意到，我只是看到克林顿哈，脸很臭，脸臭了不得了，站起来完全没有笑容嘛，好像杀父仇人一样。那我倒是觉得有点，我坦白讲，我心里不太以为然的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还要去？不是因为他们输了不服气不去，是不是有他的限制的责任？ 前总统非一定要去的，只要在世的前总统他就得去。希拉里是作为前第一夫人去的。他前总统只有一个是小布什，他爸老布什和他老婆都躺在医院里，他们俩不能去。其他人活着都得去。 那酒会可以不去了吧？酒会我觉得，哎，因为现在不仅是说我输了我不服气我不来，不是这意思啊，是完全他是骗子仇恨的人。然后 你看这政治家就得有这种风度，这到时候这个时候你得表现宽容，你心里骂死他你都得去， 所以他能当政治家你就行 我能当侠客 我说他政治家的闺蜜男闺蜜比较好 不是，那但是那帮人呢，哎，就坐在后头就听他骂你们这帮败类，对吧，美国都是你们搞坏的， 是 我以后我要把你们全扫地出门， 是， 哎，你说是这个，我就看见小布什说一直在跟雨衣挣扎的套那个，你知道今天啊，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些个各种各样的工号啊，在10万年以前， 智人， 在世界上存在着6种人，比如说尼安德塔人，还有什么弗罗瓦格什么什么人，我们的祖先是智人，到今天那5种人全灭了，只剩下我们这一种智人，那么。现在看尼安德塔人的脑容量比我们还大，要是一对一打架的话，尼安德塔人能把咱们揍扁，就是，但是尼安德塔人灭了，就是，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很多考古证据表明啊，人类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智人有什么特殊？要说会造工具是吧？别的人种也会造，要很多小规模的合作，别的人种也是这样一块几十个人去打猎。据说呢，什么时候咱们一下子超出了，就是7万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儿，智人呢开始八卦了。其实我说吧，八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八卦就意味着开始说可能不存在的事儿，就是所有的认知，什么叫认知革命啊，就是所有的其他尼安德塔人也有语言，也会聊，但是他们更近似于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只能说眼跟前看见的，这是个狮子，这是个老虎，看见我们就说他。但是智人发现出来啊，他会说不存，就是当面不存在的事儿，他会跟马家辉说，说哎，周轶君这个人呐，我跟他交往过，人还不错，对吧？就是那个脾气有点暴躁。你看他开始八卦了，或者说他开始说，哎，我发现最近周轶君跟咱们那个头好像。有一回啊，所以说他们俩不清不楚，那接下来就是咱们这头会不会偏向他，对不对？你明白这件事情的革命性在哪儿？这件事情的革命性在于啊，我们开始，要不然我们只能一家人合作，我怎么能够判断，比如说是100个人我拉他来合作呢？ 这靠着就是因为通过八卦我们开始对一些离我们较远的人我们也能够有认识，他是什么人呢，他为人怎么样呢，他堪不堪大用呢，能不能信任呢，要不要拉他进咱们这个圈子呢，于是这就产生了150人的合作，150人，然后就发现一直到现在公司都非常奇怪，150人以下的，你比如说一个连队甚至不需要连长排长，这就所谓熟人社会，大家熟，靠着八卦咱就能合作，你知道吗，但是呢150人再超过呢，连八卦也不能维系这个东西了，于是就发现人类最根本的智人为什么成为世界之王啊，就是最根本的一点就叫做什么呢，你刚才说的讲故事，这个虚构就开始发现呢，这个共同体它跟其他那几个人种的不同在于他们会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就是 特别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呢可以让相隔万里的千百万人共同相信一个虚构的故事，然后为了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团结起来奋斗，比如说咱都是信上帝的，信一个上帝，咱就把全人类团结起来去干一件事儿。 对， 而其他几个就是那种尼安德塔人，很显然他们不具备这个讲虚构的这个不存在的事情的， 对， 所以你就说这个后真相时代， 某某主义啊等等，我对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就是虚构的共同体嘛。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现在经历的好多事情，我们认为是前所未有，其实不是，它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一定都有过这些事情。到了我们这儿，我们看到这个变化，我们觉得非常惊讶，但其实以前可能都发生过。 哎，所以说特朗普也是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智人的这个可以超越了进化，超越了演化？它可以马上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故事一变，人类就变。你比如说， 所以特朗普是智人的最高境界的最高阶段发展阶段。 特朗普讲了另一个故事，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多少人会团结在他讲的这个故事底下。很显然，这次他的选民就团结在了，就像你讲的，你说他撒谎。对吧，撒谎也是个故事，一个虚构的东西，但是虚构的东西骗得一半的，也不能叫骗，一半的选民愿意相信这个，他就产生了，变成了真实啊。咱们先切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咱们看看他这个场面，夕阳景啊，聂家，这个我特喜欢看他这表情，他老是像个什么滑稽剧演员，有点是吧， 他那天脸特别丑，好像很不开心。 对，你看他老婆，哎呦，真是捧着两本圣经，据说有本还是家传的圣经， 对对对， 是吧，然后你再看下边，哇，首饰啊，这 像 他这有种，哎，他有种会道门的性质，是吧，这个我发现他经常有一些那个手印，对吧，以后应该开发一个特朗普手印，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就是说，哎，我觉得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就是说这个电视台发的什么照片造假，说一个是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时候的人群，一个是我就职的，后来他改新闻发言人出来就是声明照片是假的，是吧， 不是假的，他们说是前后差半小时，但这半小时能说明，但是奥巴马是因为黑人住在华盛顿的黑人特别多，所以那时候都出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你再看下边，妇女游行了啊，就起来啊 ，rise up， 我知道这个哈，起来吧，妇女是吧？然后看下边，这个，哎，这就是特朗普说的那句那个特别下流的话嘛， 对， 说什么什么 grab 怎么抓什么 grab 的不，然后这个女人们嘛，妇女们游行，就是说我们也会抓你， 抓回去， 我们也会抓回去，然后你看。这个女性们都戴着粉红色的帽子，我怎么看到一片 猫的帽子，这就是那个 Pussy 也是指小猫嘛，它就戴猫的、 这让我想起有一个现代派的话剧叫阴道独白 啊， 那种女权意识哈。然后你再看下边，哎呦，这是性感现在都有点、不能说了哈，现在就是女人们的就是这个是这就是性感明星啊， 是， 那性感明星她也反对， 完全吧， 现在只能说感性、 感性，哎，会说话。哎呦，麦当娜， 我 怎么听说麦当娜都被美国的这个安全部门警告了？ 为啥呀？ 说麦当娜在游行的时候放出一句说要我特朗普要不下台，我去炸白宫。 哦， 说我去炸白宫，这家伙麦姐多牛啊！你再看下边， 好，这人们开始臭他，就是说这第一夫人模仿的是当年肯尼迪总统的那个夫人杰奎琳穿的这个衣服。这不是说前一阵说第一夫人那个演讲， 对，也抄了另外一个第一夫人，奥巴马的老婆， 奥巴马的老婆，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甚至于这个特朗普的演讲，也是从好莱坞电影里扒来的，你可以看看，蝙蝠侠。 Giving it back to you, the people, and we give it back to you, the people. 他可能听说他自己写的嘛，可能一边 他自己说是他写的，但人家挖出来有两个写手， 是吗？可能一边看着 HBO 一边写，哎，这句不错，刚好 HBO 在放这个，哎，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女性大游行啊，我觉得现在最高兴是谁？欧洲的左派左翼啊，这个文化社会运动上面的左翼，因为去年他们早就开了几次会嘛，这是讨论Trump 上台以后会怎么办，怎么应对，其实他们非常正面的，觉得说一个这么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么烂的人上台之后，那就好了，那就引起了不管是女性运动啊、少数民族什么草根阶层的运动风起云涌，完全 expose 完全展暴露了右派资产主义资本家的集团的那个不公不义，所以他们看到其实他是那个帮助左翼运动整个欧洲欧美左翼运动的 大英雄。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就是我前一段也就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是右翼起来是不是会带动左翼的力量再次兴起哈，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在欧洲，他们就认为其实左翼都已经没有了啦，没有真正的左派了，说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没有人真正回到左翼。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问题是左翼现在出不了像没就没有马克思了，就谁能团结左翼，谁能从理论上，你不管说马克思怎么样，你能提出一套完美的理论，没有了。为什么说这个理论很重要呢？我在想我们刚才讲的讲故事哈，我在看这个妇女游行，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能够站出来其实也蛮骄傲的，但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中了这个特朗普的道了，就什么呢，他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大家站出来只是反对他一个人，你其实是在跟着他说故事的节奏走，你在 fight 他所有的谎言，你跟着他走，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应该不要天天去抠他说了什么谎话，而是你能另外提出一套故事的讲述来。但这样的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明年是马克思说诞生那个两百周年嘛， 是吗？ 对，大英 是2017 2018 吧，应该18说，我那次看到一广告，就是英国那个图书馆不是有一个他的座位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他们就是一个特幽默的广告，说明年是他诞生这个两百周年啊，我们为了给他庆生，招募谁有想法怎么来庆祝他的生日，不过我们不会付钱。你这个资本主义嘛，他没办法，但他认可说他是一套完美的这个理论家。那现在是共产主义也是一个讲述啊，但你刚才说的一个怎么样讲一个故事能够哇，当年那全地球上多少人奔着这样一个故事去，现在有这样的人吗？ 真正这些才是新的说法，因为欧洲毕竟左派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第一个是说马克思当然有他很厉害的分析理论哈，可是随着时间发展大家有所补充嘛，像那个现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左派啊，思想啊，齐泽科他们当然他们就有不断新的说法，真正我们不需要一套宏大而且单一的思想家的理论哈，不同的社会力量，弱势的人，受苦的人，真的是现在才真的不仅是劳动人民，是所有因为不同理由，包括了性别取向啊，同性恋者哈，被剥削被压迫的人都可以站起来，都重新站起来，所以他们喊出一句口号说，哎，2017革命重临哈，就重新来临哈，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Trump， 就是 Trump 来。 左派和右派都在说2017欧什么欧洲说这个在美国和这个欧洲革命再次蜂拥什么蜂拥，但你没有发现现在是个标签乱飞的年代，就说 Trump 其实是右翼对吧？我们都同意，可他最关照的是左翼的那个劳苦大众。而中国这次在那个达沃斯不是强调要这个全球化吗？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特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的这个全球化 ，Trump 倒反而是在说。然后呢，你到底谁是左谁是右？ 过去是毛主席还是谁啊？不是有一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 那你说美国的这种所谓全球化，它是不是让很多它的人民白人的那些中西部的感到了压迫呢？ 他的压迫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从中去获益嘛。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所谓的不公平，自己没有财富跟随去增长，如果你真的去看一下实际的数字，未必那么可怕。但是呢，他的感受比较重要，他感觉我没有在里面去获益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讲到这个革命的事情，就是我正好前一段时间我在伦敦嘛，看了一个展览。 对，义军有本书也得奖了，叫什么名来着？ 没有，拜访革命嘛。但 拜访革命， 我那个是 看出他这个 没有，我讲的我对革命一点都不赞同， 我 一点不赞同，我一点都不赞同的。我说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途径，但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正好他们有个展览，讲的是1966年到70年代的这个英国，就那个时候不是你知道那个60年代。风起云涌的这个学生运动啊，左派，但关键是什么？它展现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这个变化多有文化呀。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革命，大家就是就起来，这个时尚变了，歌曲变了，那个时候的音乐，对吧？那个 Beatles 还有前面那些那个那些，音乐变了，时尚变了，建筑变了，那个文学变了。哇，那时候的社会为什么丰富多彩？一场革命能带来所有的变化。但你看看今天的革命，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哪里，有什么呀？无非就是几个笑话，几个口号。它到底有什么内容？ 这不就是屌丝革命吗？ 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有人说，你看，包括不是有一个那时候我是99%人民嘛，传遍，还有那个有一个面具，记得吗？对，但是背后是想说什么？没有。很多后来我就有一个学者说的非常好，他说认为还是怪互联网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词叫做 homogenize， 就是均质化，是指的你造牛奶的时候使所有东西就均质嘛。他这样讲，因为这个东西呢口号传得特别快，特别容易被拷贝，但是大家不去想后面是什么，我只要传得快就好。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是一个是 organic， 就是一个小社区一群人之间长出来一个东西，他们相互之间其实并不知道，所以在那么快速的大家不同的人群之间就能长出一个这个歌星那个歌星完全不一样的，同时看到了那么多蓬勃而起的这个文化运动。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特别乏味，现在革命多没劲啊！ 小军正， 你戴个帽子，戴个粉红帽子。 咱们就接下广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没有，这革命话题太沉闷了，所以我只是讲最后一句。 好， 革命越来越困难是一回事，跟相不相信革命是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真正我们认定革命越来越难，所以我们更要找寻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时机。因为革命当然很难啊，比方说其中一个别忘了 establishment 建制集团啊，权力集团啊的反扑能力越来越强嘛。你出来什么口号什么东西，他可以把你引进来，把你困死嘛。比方说，好啊，我把你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收进来啊，可是要经过民主的制度啊。那请你选你们的代言人吧，然后再咨询、再投票、再定公共政策、再听证会等等等等，对吧？他的那个 incorporation 收编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他是越 加上。创博会被收编吗？ 啊，什么？ 创博会不会被收编呢？ 不是， 他进入到体制内了。 啊，川本来就是体制内的人啊，就是他当时他是体制内的那个极右派的分子哈，他会把。他代表了那个建制的力量，那个把弱势群体的收编能力很大哈。那所以这个那是两回事了，越来越困难是一回事，革命哈。可是革命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说的反而是说那个妇女运动啊，像我女儿就很生气啊，看到哇好生气，为什么？生气香港没有，生气香港没有。她说哎，连南韩都有。为什么香港没有呢？我想参加，我女儿是女性主义者嘛，所以我女儿好久。 香港搞不好有女特首了，不用急。 他说怎么会香港女性主义者没有起来响应搞个运动呢？他非常不服气。 你觉得就是因为我离美国这么远哈，我只是表面上看，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错配，这个拥趸呢、或者粉丝错配的问题。为什么？你比如说，就跟选举时候给我们造成的误解一样，好像华盛顿。纽约，这就是妇女们、好莱坞明星们就上了街，他们好像大多数本来就是希拉里的选民。你明白？就是说，其实他在华盛顿就职总统，而这个城市从选票的数量上来说是反对他的， 对 吧？他在一个反对他的城市，但是你知道，通过现代的传媒，他知道他在向谁说话。 对， 他不是在向华盛顿市民街上抗议的这帮人说话，他是什么？哎，我理解这个特朗普这个老夫，就是要叫我也很难理解，就是功败垂成了，谁选我上来？ 中西部这些白人普通的人民。 迁都。 对，我在要问，我是为了他们服务，是他们把我选出来的，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脑子里也代表这样一种